架势，不挑季节的，不挑人群的、嗯、因此呢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 嗯，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就是来自于大洋岛这个品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嗯、 它的冷冻即食海参，大家记住啊，给大家40只，而且是每只是多大呢，42克左右的，42克左右的这样的大参啊、 嗯、 另外我们的赠品呢是4只又大了，是52克左右的4只海参、 嗯、 那看起来呢是44只啊，但是呢每一只咱们都可以分2次吃啊，这样加起来的话呢真的就加起来可能能够吃一个周期，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组合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特别高， 而且市面上呢刚才您说了、 嗯、 是4000多块钱， 4000多块钱 啊 ，VIP 的成员呢也是3920，也就是说大家拿到的那个提货券是3920，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实际的价格那是999， 对， 999你就可以拿走， 没错。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说句真心话 啊， 是非常合算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钱。你要是送人的话，你看这个提货券3920，但是您却拿的是999。当然，咱们不是鸡贼啊，咱们过日子呢就是要算计着来， 有理有面， 赶上优惠了嘛， 对， 是吧？好，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蒜泥十三香的龙虾你吃过，蒜泥十三香的海参你吃过吗？ 15块钱一只的养殖龙虾你吃过，15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你吃过吗？ 抢购时间，餐桌升级计划，吃龙虾的钱吃海参。 餐桌升级计划来自于地中海纯进口的野生海参来了，一盒200克，40头左右，原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现厂家发放补贴直降1300， 嗯， 首次单盒裸价销售只要699，隔2天吃一次，吃3个月的时间，每次只要15块钱， 嗯， 稀缺备货30盒，公布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海参大家都很熟悉吧，叫做海里的人参，民间就有每天一碗海参粥，也有人说海参让人精神好，确实它含有氨基酸、硒、锌、锰等多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素等等特别的活性成分。本次餐桌升级计划倡议大家自己动手，2头海参一泡一发，随手切切，和小米同煮，就是绝佳的早餐或者是夜宵，或者是加点葱姜大火爆炒，还是一个下饭菜，和豆腐红烧，小朋友拌着米饭能吃一大碗、 嗯、 全家营养升级，每次不过15块钱。 总之呢，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海参怎么吃都好吃、 嗯、 怎么吃都营养、 嗯、 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升级您家的餐桌吧，每盒从1999元飞降1300，首次单盒裸价销售只要699、 嗯、 699吃一个季度3个月的海参大餐，同时还要再送您一个299元的方便泡发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电话一瞬间是火速爆满啊！赵先生说，这划算下来一个月的海参也就是200块钱，车子加个油都不够，这海参能是什么好海参呢？说到重点了，这每一头的鲜芋仙的海参啊，可都是大有来头， 嗯， 全都是遥远的地中海深海海域里自然冷水慢生长的， 是 经过了多次休眠期的成年体海参，吃的是海底浮游生物与海底的珊瑚岩石摩擦战斗，小身体可是大能量，所以 以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把这么好的海参带回家吧。提醒您，活动还有两分钟马上结束。 是的，看到吴先生说啊，天天吃夜宵小龙虾喝啤酒，几次一搞还真是吃不消了。 嗯， 海参价格呢倒是不贵，可以回家做个海参小米粥。 哎， 不错啊，悬崖勒马为时不晚。这个小龙虾呢，我觉得偶尔吃吃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深想。 为什么呀？天哪，真的不能深想啊，不能深想。 嗯， 在这海底经过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生存下来的野生海参，哎呀，我今天要开始戒龙虾了，都不要喊我吃宵夜啊。 那就赶紧行动啊，4007106108 4007106108，抢购时间，餐桌升级计划，新鱼鲜地中海纯进口的野生海参，每盒从1999元飞降1300， 嗯， 首次单盒裸价销售只要699元，那么只要订购就要送您零基础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泡发杯。 是 龙虾聚会一顿几百元，不如699吃上一个季度3个月的海参大餐， 嗯， 让家里的餐桌丰盛起来。 嗯， 4007106108 4007106108。 嗯，线上有条信息必须拎出来啊，5149的林女士订购4盒，说爸妈在老家吃的特别简单，年纪大了身体一定不能垮，他们才是我奋斗的支柱啊，这餐桌升级计划要有爸妈家。 嗯， 手机尾号5944的刘女士说，听你们介绍这款海参是进口野生的，之前就想订的，可每次都推荐1年装2年装的，也不知道会不会做，这一下子订那么多还有点不踏实。 嗯， 那今天好了，一盒优惠就这么大，还送货到家，那就订个3盒给两边老人也试一试。的确啊，这一次之所以要推荐单盒裸价直供的优惠，就是考虑到很多朋友想要体验一下野生海参的口感和营养。至于怎么做海参，其实真的很简单，只要会发海参就一定会做海参的。 没错，您不要觉得呢海参呢是高档食材，做起来会不会很复杂。 嗯， 其实不是的啊，海参呢和普通食材一样，只要泡发好了，炖煮炒烩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嗯， 而且呢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还要再送您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一煮一焖 Q 弹劲道，好嚼易烂，简单方便又省心。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吃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008的朋友说，这个海参焖烧杯蛮好的，不仅可以发海参，还可以煮粥焖面，早上来不及吃早饭，把昨天晚上的海参小米粥带一杯到单位吃，不要让人太羡慕呀。其实我觉得生活就应该这样啊，每天努力辛苦奋斗，谁也不比谁少，但是幸福的种子并不是每一朵都能开花，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认真坚持每天的健康投资。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再加上价值298块钱的海参焖烧杯，一共才花到699。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提醒到您啊，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都说呢，健康就像理财，你不理他，他就不理你。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让我们每个月啊从退休工资里拿出个200块钱来投资一下健康。 嗯， 让我们每个月花200块钱为全家人的健康做点投资，一级品的纯进口的野生海参，低脂肪高蛋白，全家老少都能吃，而且呢富含了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和16种的氨基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对于家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 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就是各种感染，特别是比较重的感染会威胁我们的生命。糖尿病非常容易诱发各种的感染，原因就是我们上次已经给大家就简单的提了一下，它会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如果你长期的血糖在高的水平，那整个免疫功能呢就受到了破坏。糖尿病患者容易发生感染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机体的免疫力下降，糖尿病患者组织血液减少，它不但是器官，各个组织器官细胞里头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微循环都发生改变，这个从而就影响了感染局部的反应，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功能。而且呢，发现糖尿病患者肌肉注射青霉素的时候，它的吸收也这个减弱。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血糖的过高，缺血缺氧，血液循环不好，这样就特别是我们提到白细胞，我们知道白细胞主要是第一个到前线来消灭各种细菌的。你比如我们发烧的时候，一去大夫总给你开一个化验单，然后里头总有一个这个白细胞的总数和细胞的分类，为什么？就是鉴别一下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那么这个白细胞呢，因为血糖的存在，因为先头讲的这些原因，所以它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都降低，其中包括的就是在周围细胞里的白细胞的功能，它的刷紧作用就明显的减低。第二个呢，是因为周围神经啊，它有病变，四肢麻木、疼痛、触觉感觉都衰退，就容易遭到破坏。因为它碰了以后、磕了以后，特别是脚啊，它也不感觉疼，也不感觉到这个非常难受，所以呢，它不能早期就发现，就引起了感染了。这种感染呢，就越来越重，到知道的时候。或者偶然别人看见的时候，那么已经就很重了。第三个呢，有些细菌在高糖的环境中繁殖，你比如我们经常讲的葡萄球菌啊，什么这些都是它依赖于糖，它就是有糖的时候它就繁殖的非常快，是它的生存条件。第四个呢，机体的防御能力减退了。糖尿病的病人呢，对于入侵的微生物的反应各个阶段都被抑制了，包括化学的毒素，还有吞噬细胞，还有这个细胞内的杀菌作用，血清的高调理素，白介素一啊，白介素二啊，还有细胞的免疫作用，这些作用都明显的减退，而使我们整个的防卫的能力啊就减退了。还有就是血糖控制糖尿病的同时，它具有防卫能力的缺陷，刚才说是减低了。整个的普遍的都是这样，它减低了。 预防感染上就起不到它应该起的作用了。第二个呢，中性白细胞的趋化功能在糖尿病的患者中呢就是有缺陷。本来这个糖尿本来这个白细胞啊，它本身有个趋化性，就是它接到了已经有细菌侵入或者是已用化脓病灶这个信号以后，它那个萎缩啊就向那儿游动以后呢就能够发挥它吞噬这个细菌的作用。但是这个过程趋化的这个过程它有缺陷，因此呢它也不能马上到达这个病灶。第三个呢，糖尿病控制不好的时候啊，白细胞的吞噬功能减退，这个患者的血液中的清理素像白介素与白血二素二也有缺陷，粒细胞的吞噬功能也下降。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的粒细胞的杀菌作用比非糖尿病的人要差得多。还有就是糖尿病啊对某些细菌抗体产生减少。再有就是糖尿病患者的 T 细胞和 B 细胞的数目减少，就是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通通都减少了。在控制差的糖尿病患者的组织中，淋巴细胞的转化力也明显的降低。那总而言之，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不管你懂不懂这个名词，就是说所有的应该在感染了以后起到抗感染作用的那些，不管是体液中的，不管是细胞的，不管是常见的细胞还是最后动员出来的细胞，通通作用减低，通通数量减少，通得它们的作用就预防的作用，在这方面都有缺陷。因此呢，这个糖尿病病人就非常容易感染，而且感染以后不容易好，不容易好的结果就是越来反复的感染，最后就很重的感染就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了。还有就是糖尿病病人呢还好发病毒性的、细菌性的以及真菌性的感染，所以针对这个不同的病人的感染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还有一种呢，就是任何情况下感染对人体啊都是一种应急的反应，在应急状态下体内多种升糖的激素，你比如肾上腺皮质激素啊、髓质激素啊，还有胰高血糖素啊等等，它就急剧的升高了。然后它急剧升高的结果，它就是对抗胰岛素的，这些东西都是对抗胰岛素的，从而呢就使得糖尿病啊更加加重。你要用胰岛素呢，胰岛素的量也要非常多的加重。所以这个糖尿病重症的感染这种急性并发症啊，主要是在预防以及及时合理的治疗，然后稳定糖尿病的这个病情，才能够在治疗上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糖尿病患者所以能发生非常重的感染，就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以外，高糖是导致感染的一个根源。因为高糖为细菌和真菌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环境，比如肺炎球菌啊，或者结核杆菌啊，或者大肠杆菌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葛兰氏阴性的杆菌和白色念球菌真菌，在高浓度的糖的组织中非常容易生长。同时呢，由于血糖的浓度高，就抑制了白细胞对细菌真菌的吞噬作用，降低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感染力。这是我们在平常呢就能够看到的。第二个就是当糖尿病没得到很好控制的时候，蛋白的合成受到抑制了，这个抗体的形成也受到了抑制。我们知道，不管是免疫球蛋白，不管是哪一种免疫球蛋白，它都少不了蛋白。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蛋白的合成受到抑制，这跟这个胰岛素啊相对不足啊有着直接的关系，糖尿病控制不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蛋白的缺乏呢，就没办法合成免疫球蛋白，这样呢，就导致了防卫功能的缺陷和导致了组织对外来刺激的反应能力也减低，所以病人多感染，而且伤口不容易愈合。第三个原因就是一般细胞的营养减低，局部的抵抗力也下降。就是糖尿病病人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血管和血管上的神经它都有糖尿病性的病变，这种病变就使得这个每个细胞每个局部它的抗病的能力都减低。第四呢，当血液循环障碍的时候，由于组织缺血缺氧，就影响了机体局部对感染的那个反应的能力，妨碍白细胞的动员，不利于抗体的分布，集中能够集中到这个病灶的地方来消灭这个细菌和病毒。同时呢，组织缺氧也容易让一些厌氧菌来生长。第五个呢，就是并发了神经的病变，会出现呢 神经源型的膀胱，它的这个作用就减低了，它的这个排尿的作用就减低了，因此就导致啊尿潴留，加之呢尿里头的糖的浓度又非常高，这又有益于细菌的生长，所以呢特别容易发生泌尿系的感染。这些原因呢，最终的最根本的原因，不管我们讲了多少道理啊，那它都是因为血糖高，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长期全面的引起的免疫功能的，特别是防御来犯之敌这一个功能上，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感染糖尿病的患者呢，会产生严重的这个威胁。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是糖尿病对感染的影响。那么感染了以后，对糖尿病患者又反过来产生非常大的严重的影响。一个呢，感染我们前头讲过一点啊，它可以加重病情，引起血糖升高，尿糖增多，容易发生酮症，因此感染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所以这是这个就是感染对糖尿病患者的引起，容易引起这个酸中毒。第二个呢，感染可以反复发作，不容易控制。由于感染是糖尿病加重，感染情况更加恶化，反复发作不容易控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败血症或者是脓毒血症。这样呢就使得这个糖尿病病人呢不容易好。原因也就是因为感染以后啊，产生这个前头提到的应激性的反应。这种应激性的反应啊，就使得对抗胰岛素的那些激素增加，而使得这个胰岛素的功能发挥要更加多一些。还有病毒感染呢，可以诱发糖尿病，就是依赖性的糖尿病的发生，或者是隐性糖尿病转为临床糖尿病。感染时候患者容易发生胰岛素抵抗，在治疗时候需要胰岛素增加。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前头给大家介绍是糖尿病容易诱发感染的原因，后边我们给大家提到感染又对糖尿病患者产生比较严重的危险，酸中毒啊，还有菌血症、败血症啊，还有就是这个诱发这个糖尿病啊，变成显性糖尿病，还有就是容易诱发胰岛素抵抗的产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在我们这个祖国医药学的宝库中啊，有悠久的文化，而且是精品，所以自古代到现在，我们的中国老百姓啊都偏好灵芝，而且呢，从两三千年前啊，我们的祖先把它用在临床，就看到的这个人啊，用了灵芝以后啊，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然后脸色红润，这个最早的一本书《神农本草经》365种药，就把灵芝列为上品，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在连续这么多年的观察中呢，就在书中记载了灵芝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所以这个看到这些好的现象以后呢，人们就给这个灵芝有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可以长寿，是这些的象征。那么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啊，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就被灵芝称为是东方的神草。原因就是现在科学方法和仪器的测定证明了灵芝的化学成分非常复杂，不管是它生成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粉，它们都含有10大类150多种，其中有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非常强的物质。那么在对我们很多常见病啊、发病啊、疑难杂症的预防上，以及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上，还有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能力和自愈能力上，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它这个灵芝多糖，我们知道灵芝多糖是灵芝里的主要的化学成分。那么它呢，一个它有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我们知道去除自由基，用了它以后啊，对自由基的抑制作用可以达到32%，那非常高了。这样去除自由基以后，对我们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的侵害就会减少，就会使我们的组织这个自我的修复能力增加。另外那个灵芝多糖啊，还有调节免疫、双向调节免疫的功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这个高血糖以后啊引起的全面的预防能力、防卫能力的下降，那么灵芝 多糖有能够提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而使这个战斗力增加，使它的吞噬能力、吞噬指数都增高，使我们的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增加。特别是呢，灵芝里的灵芝多糖，水溶性高分子，它可以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量足、生物性效应高的胰岛素。它呢，一个呢，它能够直接这个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 B 细胞，我们也叫贝塔细胞，然后促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减轻胰岛素抵抗啊，恢复血糖正常的水平，而且能够协调器官之间的平衡，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而且这个灵芝酸，比如灵芝酸 B， 促进组织对糖的利用。对外周组织糖的利用，还有灵芝酸 A 和 B 抑制脂肪分解，然后血糖值可以下降，缓解肠管在这个肠道内的迅速吸收，提高胰岛素的水平，降血糖。而且呢，灵芝孢子粉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使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含到正常的水平，这样呢，就使血糖能稳定到正常水平，而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得到非常好的保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用。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幸运长生，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过程名叫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生活当然快乐，成长在电力最近年头都累了，都在睡过旁边风也跳到怕了，谁在多想呢，睡着了，记得在聪明中更精粹，眼光散在路上却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